然我应该忘得掉，不然我还会笑一笑、哦、那思念像大海波浪滔滔，把我整个 只有心，有那用痛心与多心，但总是一。

而过，你要我快飞出天穹，我就要离开。

继续来听歌，请欣赏的是费翔演唱的《太阳眼镜》，曲颖带出的《入戏》，周俊伟带出的《全是我的错》。